是潘金莲，就不再跪放我窗帘，为何更钟情的人还偷着毁灭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立即到衙门申冤，不是神仙凭什么还不能抱怨。谁嫁给大郎，谁正红杏出墙，要和垂鞭的男人怎么指望，有谁能为他舍生出地想一想，说风凉话的嘴巴才最肮脏。就是爱慕西门庆的风流倜傥，谁叫武松冷得像个木头桩，情欲被克制，可惜白白都流光，如此压抑难免要寻求释放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不再跪放我窗帘，为何更钟情的人还偷着毁灭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立即到衙门申冤，不是神仙凭什么还不能抱怨。烦烦烦烦， 再这样就不姓潘。 烦烦烦烦， 嫁人要有选择权。 烦烦烦烦， 但是我的遭遇谁来管。 烦烦烦烦， 还不如祝你不安。 你西门庆的风流倜傥，谁叫武松冷得像个木头桩，情欲被克制，可惜白白都流光，如此压抑难免要寻求释放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不再跪放我窗帘，为何更钟情的人还偷着毁灭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立即到衙门申冤，不是神仙凭什么还不能。 选择权， 烦烦烦烦， 我的遭遇谁来管。 烦烦烦烦， 还不如祝你孤安。 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不再跪放过窗帘，为何更钟情的人还偷着毁灭。如果我是潘金莲，就立即到衙门申冤，不是神仙凭什么还不能。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了，由美利坚合众国开往阿富汗的38384-38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拿好别人的行李，带上别人的老婆，抓紧时间上车。有携带雷管、炸药、导火索及易燃易爆品的旅客，请您抓紧时间上车，在人多的地方点燃，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多做贡献。列车在高速行驶时，请将您的头和手尽量地伸出窗外，以便于一次性解决。本次列车是文明列车，您的大小便、瓜果、皮靴可以在车厢内走道中随意抛洒，他的痰可以吐在你的脸上，你的痰可以吐在他的嘴里，这样有便于蛋白质的充分吸收。本次列车还为第三者插足提供方便，为婚外恋牵线搭桥，并迅速地为您办理好离婚手续，使您的家庭彻底破裂。本次列车作为报废车又安全行驶了30年，由于没有车闸，必须与其他物体相撞才能停车。如果您发现您的头在您的脚上，那就到了终点站天堂。 而憔悴